昏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路人擦肩而过，夜晚蓄势待发，下班了，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情动黄昏。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惊险刺激龙车体验，炫酷奇幻恐龙山，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959资讯快报。 近日，涿州市副市长李庆林与相关单位部门负责人深入一线，对全市安全工作进行调研。在调研中，李庆林要求各相关企业要把安全工作放在首位，严格按照消防安全相关法规的要求，把消防灭火器材配备齐全，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提高设备安全性能，加大对职工的安全生产技能培训，促进企业安全发展，强化事故预警教育和应急演练，提升应急救援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涿州市市委市政府大力实施环境支撑战略，全市生态环境改善的效果越来越显著。涿州电视台从即日起开设蓝天行动访谈专题栏目，营造打好蓝天保卫战的浓厚舆论氛围。为此，涿州市东城方镇镇长范宝勇接受涿州电视台记者采访。据悉，按照市委政府关于强力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实施意见和16个专项实施方案的要求，东城方镇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主要承担秸秆垃圾禁烧、双代及散乱污企业的排查和依法整治、企业扬尘的治理等工作，重中之重的工作是禁烧和双代工作。在接下来的双代工作中，组织壁挂炉企业入村安装，做好次高压征地工作，镇村配合燃气公司施工队做好村内扫尾试气通气工作，争取9月底27个村达到验收条件，按照网格化管理机制强化责任抓落实，做好秋季禁烧，督促各村搞好垃圾的管理，防止垃圾的焚烧，配合工信局、市环保局加强对散乱污企业的治理。自河北市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以来，涿州市执法局高度重视，对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创城工作的具体要求，严格按照相关标准，积极主动开展各项工作，市容环境秩序明显改善，城市管理水平显著提升，创城工作有序推进。下一步，执法局将抓紧进行主次干道两侧公益广告的制作安装，加大创建文明城市宣传力度，提高群众参与积极性，在环境卫生、违法违规建设、交通秩序、市容环境秩序四方面持续发力，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所承担的创建任务。我是佳辉，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传承文明之风。 涿州电视台携手佳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先头客栈， 先头客栈， 先头客栈， 先头客栈，先头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封四娘。

个人的一些原因啊，怎么去加入到里面。今天呢也是请到大掌柜跟小哥们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哈。 对对对，其实这块呢，因为那天公众号咱们的阅读量特别特别的高， 嗯，是特别火， 两万的阅读，两万的阅读里边有很多很多朋友也都非常关注咱们那天的救援这个活动嘛，不是不是活动， 不是， 算是一种行动吧， 对，一种行动， 这是一 种行动， 爱心行动， 对对对， 这是自发的，不是说公益，这是纯公益，没有其他的， 对对对，这里边根本就没有一毛钱的这个钱的事儿， 对 啊，纯公益的，而且。苏教练那个车的， 对， 那天因为那个涉水比较深的情况下，那个马达 也坏了， 是吧？马达坏掉了，后续的包括那天那个房车，那个房车露营基地那儿的那个老总， 对， 他 那 台 ATV 是吧 ？ATV 也坏掉皮带折了，我给他 皮带折， 我给他救援出来的嘛。 对， 哦， 所以说这里边呢，我觉得如首先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这个救援大队。 对， 另外呢，在这个救援的过程中，其实还有很多技巧。 对， 还有很多的这个实际的这个经验， 对， 嗯， 一定要有一定的救援经验，还有驾驶汽车的这个经验，还有就是要是硬派的越野车，才能有能力去救别人。你得有这个能力才能去救别人。 对对对， 是。当时我一直在他们那个群里面，微信群里面，我也在看到哈，一直到晚上半夜2点钟了，刚刚结束救援是吧？ 对， 我当时还想啊，我也特别想去救援，但是我这种开车也不行。行，别给我捣乱了。当时看到很多车在路上，他们已经不能行动，已经不能走了，而且那个水真的是很深哈。 对对对， 已经过到那个过到那个车的玻璃了。 对， 那个那天咱们那台猛禽， 你基本到机器盖了 啊，猛禽在行驶的过程中就已经能到机器盖的那么高的水了。 哦， 非常深那个水。 当时是在长阳的那个小区门口， 对， 就很多人。后来我们用那台车。把它一车一车把它用猛禽当那个相当于是运输车了啊， 对，给送回， 哎，送回家。他们是晚上7点的时候就已经到家门口了，但是那个水深过深，大家也都不敢走， 不敢走， 怕 有危险， 怕有危险， 嗯， 哎，是这么一个状况。当时那天咱们送完了之后，大概就想将近2点钟了， 对，到家2点多一点吧， 对， 就是这样。 嗯，其实，在雨天行车啊，也是有很多注意事项的，也是因为很多人的操作不当，可能会导致车误在那里，是不是？ 对 对对， 嗯 对、 首先，这个涉水的时候，这个车，一定要把这个要是手挡的话，一定要把这个档位降低，完了慢速过去，这个油门要跟住了，不要去回油，这样子才能跟住了，这样就不会容易灭车。一旦跟水里头灭了车了，千万千万记住，不要二次打火，二次打火，这个车发动机就要爆掉了。不打火没关系。 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车开在这个水中，水已经很深了哈。 对对。 如果我的车熄火了，我一定不能二次打火。 对对对对，把车放那没关系，不要打火。要是一打火，就这个 发动机 爆掉了， 发动机 它就会进水是吧？ 对对对对。 这个损失是比较大，因为去年的720的那天， 对， 正好是那个苏教练我们一块最后救的那台车是我一哥们儿的 A8， 那 台 A8 到最后修车花了18万， 花了大价钱 了，花了18万， 是因为这二次打火造成的吗？ 其实就简单的这么摁一下， 对，只要一通电 啊， 一启动就里边就坏掉了，就 对。 好，那么这时间也请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吃偷喝的偷，仙偷客栈啊！之前有很多听众说：“哎，你们是仙通客栈还是仙风客栈呀？”我们是仙偷客栈啊，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的。那么，请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你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你的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呀，或者说你想加入到我们防身越野救援大队的，都可以来跟我进行互动啊。互动方式也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 众生就要的沧桑，马人还在流浪，他追随着晨曦的操场，寂寞是歌声悠扬，那只长调时代传唱，牧马人还在流浪，他身后是落下的夕阳，知道他的忧伤。

一首歌，来自水木年华演唱的《单车岁月》。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先偷客栈， 哎，谁呀？ 大掌柜， 好熟悉的声音啊！嗯， 小哥吧。 哎呀，小哥吧，哎，之前不是改名叫那个大腿根了吗？ 没有没有， 小蛮腰， 不敢改呀。 咱们。那个越野族防身分队的总教练， 总教练， 对， 哎，今天那个版主哪儿去了？ 哦，对，今天隔板今天有事儿， 对对， 不然的话肯定一块儿。 对呀，我大掌柜来了， 我 们那个苏教练来了，但是版主没有来。哎，刚才一位听众叫齐龙飞，他说想问一下，我的车跑高速刹车感觉有点抖，是该做平衡还是四轮定位？新车5.4公里一直没做过定位。 嗯， 它 什么原因？ 5.4万 嗯嗯嗯， 它这个有肯定，有可能是它这个刹车盘有磨损了，还有刹车片有磨损了，它制动的时候可能会抖。还有一个就是轮毂可能要去做一做动平衡。 对，我觉得做 这个 轮胎动平衡， 动平衡可能会有改善， 应该动平衡可能会 有改善。 是， 都是去查一查，它可能是多方面的原因。这个到一因为跑高速的时候刹车它抖，肯定就是这几方面的原因。 对，今天如果葛子在的话， 对， 解释的非常非常 对，而且 对苏哥是驾驶没有问题，我是跟着跑的。 对，而且葛老板那儿葛版主那儿可以这个问题都可以给他 解决，对， 他那儿就可以解决掉。 对， 也建议这位齐龙飞去检查一下哈，因为二位苏教练和我们大掌柜他并不是开过你的车，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对， 刚才一位听众叫奔跑的蜗牛说想点一首《真英雄》，可以吗？送给这些战士们。好，一会儿这首歌来送给我们所有，防山越野一族的这些老爷们儿哈。 对，防山爷们儿。 我想问个问题哈，这些爷们儿除了在救援方面，平时都干些什么呀？ 平时的话，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正常的工作，业余的时间。我们也组织去穿越呀、越野呀，完了其他的时间就是一起聚在一起撸铁， 这就是我们最喜欢干的 练胳膊根儿， 对， 这样才有力气去救援，是不是？ 对， 还有吃烤羊，还有吃烤羊。 救援的话，你首先身体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去胜任这个事情。平常我们一起就没事聚会啊、撸铁啊，就是这些事情。 我记得，去年720的那天， 对， 在朝阳一小区里有一辆车， 对， 掉那坑里，结果 我们给揪上来的， 几个人就把那车给抬起来，揪到边上去了。 对， 哦，不 是，车不大， 是给抬起来的， 对， 伸给 掉坑里的。 他掉到那个，我记得掉了一个水池子里。 水池子里的花，因为花坛下雨多了嘛，就在给你打水坑似的嘛。 他不知道，就开车直接掉到里边了，最后直接就抬起来了。 都是这些平常一起撸铁的这些爷们儿们给周上来。 好，哎，我看一下刚才。启龙飞又说了，说身为房山人为这群汉子们点赞。确实啊，当你发现你身边有这么一群人的话，他可能会帮助你，他一定会帮助你，你的心里就会放心很多，会觉得暖心很多。当如果下暴雨你的车出现问题的话，你会想到这一群人，他们可能第一时间赶过来救你，你的心情是不一样的，你会去消除很多的恐惧。 对，其实更希望那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你加入咱们这个团队。 对， 因为说实话，这个东西是我们没有一个，就是其实那天去了那么多台车，那么多人，没有一个人想说这我要出于什么状况怎么办。 对， 这就是一个团队的力量。所以就是我们从群里边，葛子从群里边， 就呼吁了一下。 在之前一说这个，今天可能有暴雨，每次其实我们都在备勤， 都在备勤。 葛子每次从群里边都在喊，然后大家一直在，只要一遇上这种特殊的天气，大家都在关注着， 对， 就怕遇上这种状况。说但凡我们能尽一份力，咱就尽一份力。 对。 确实，因为我也在那个越野一族那个群里面，每次一下到暴雨的时候，我葛子师傅一定会呼一声：“今天下暴雨，哥们儿都准备着， 别喝酒啊！” 别喝酒，然后准备着救援， 都是自发的去那什么救援。 其实这块呢，除了这个咱们日常的这些备勤吧，备勤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咱们不光说下雨，我觉得就是在其他的特殊状况发生的时候， 都可以， 你可以。 就是因为上，因为那条那个信息里边可能把，我记得是我安排那个公司的那个工作人员把那个包括我的电话，然后那个苏哥的电话， 对， 包括葛子的电话， 对， 都写上面了。 如果大家乐意的情况下，愿意的情况，你可以把我们三个人电话存起来。 对， 真的，你有一种特殊状况的时候，有些时候可能我们距离你很近，也许我们能尽那微薄之力吧， 去帮助你。 对， 刚才葛子留言了，说我正听着呢，哈哈，你怎么不来呀？对啊，那么这时间呢，也请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吃偷喝的偷，仙偷客栈，来给我们留言吧，来给我们说一说。你想加入到他们当中吗？如果想加入的话呢，一起烤羊喝啤酒，一起撸撸铁 穿越， 一起穿越， 对， 然后在闲暇时间的话一起出去玩一玩，可以来拨打我们苏教练的电话13001161384，13001161384。刚才这位听众叫奔跑的蜗牛，点一首《真英雄》送给这些越野一族的战勇士们哈，来把这一首《真英雄》送给所有越野一族里面那些真正帮助过别人的那些人。 好，谢谢谢谢 谢谢。 的沙哑，笑看人世间火树银花，数风云叱咤，不过道道伤疤，成王败寇一念之差，生死一刹那，豪气勇放光华，江山如此大，何处是家，我重重关卡，看盛世的野花，赢尽了天下，输了他，颠覆了天下，看你也浮夸，人生只不过一场厮杀，是渲染黄沙，青春成白发，我是真英雄，怎会怕，收拾旧山河再出发，不死的战马，心不会崩塌，我是真英雄，天回家，寂寞与沙沙，听答案的沙哑，笑看人世间火树银花，数风云叱咤，不过道道伤疤，成王败寇一念之差，生死一刹那，豪气勇放光华，江山如此大，何处是家，我重重关卡，看盛世的野花，赢尽了天下，输了他，颠覆了天下，看你也浮夸，人生只不过一战厮杀，是渲染黄沙，青春成白发，若是真英雄，怎会怕，快刀斩乱麻，金戈铁马，收拾旧山河再出发，不死的战马，心不会崩塌，我是真英雄，怎会假， 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

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好奇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 这一首歌来自范玮琪演唱的《最初的梦想》，这里是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吃的喝，客栈的客栈啊！我是貂蝉， 我是大掌柜， 小哥吧， 小哥吧。其实很多听众想问个问题啊，为什么叫小胳膊啊？ 胳膊太细了。 胳膊太细了， 撸铁撸的太细了。 嗯嗯， 那胳膊要是细的情况下，估计没有短胳膊。 哎，那我这个叫什么？我这个叫大胳膊是吗？ 对对， 别算大胳膊。 对， 好，开个玩笑啊。其实刚才苏哥和大掌柜也讲了，他们这群房山的老爷们儿，除了能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你，平时呢？这个撸撸铁， 撸撸铁， 烤烤羊， 烤烤羊， 喝喝酒， 喝喝酒，穿专业，越野， 对，越野，然后我们请苏教练给我们说说吧。这个越野当中，你们这个有没有一些什么技巧啊，或者说什么好玩的呀？给我们介绍介绍呗。 越野这个范围就太大了。简单的就是穿越呀，这是简单一些的。还有那种草原穿越，我们前两天刚去多伦草原穿越，完了去做那个公益活动嘛，就是资助老人学生那个。 对对对， 我们刚回来。那个草原穿越强度就稍微大一些了，还有强度大点就是去沙漠穿越。 哎，为什么草原强度大？草原不都是平的吗？ 啊，不是，它是丘陵的，这有沙子，有那什么的，丘陵，它都是丘陵，那个起伏 比较大一些。 对 对 对，其实，在内蒙其实有很多， 对， 很多就是这个驾驶员的朋友在内蒙出过事故。 对， 这个事故是其实挺可怕的。 对， 我现在一说可怕，可能那个收音机前的听众觉得我在草原开个车有什么可怕的？ 对， 其实完全真的是很可怕的。我现在去形容是什么呀？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 S 型的路。 对。 你比如你跑山路，你是平的，你能看到它。 对。 但是在那个内蒙那边开的时候，它是丘陵地带。 对。 你开着开着，你直线的距离，因为它那个空气比较好啊。你直线距离可能有两三公里、三四公里，你认为前面都是平的，会有些时候会出现一什么状况呢？突然间开着车，眼前蹭的就蹦出一辆车来。 对，它叫视觉盲区嘛。 啊，这个很可怕。 它就是这个丘陵的这个路是起伏的，不一定，而且你这个视觉是指平行的，它有时候出现视觉盲区。 对，你开着前面一车没了。 对对对。 它会出现这种。 而且进入这个草原腹地去穿越的时候，其实还是挺有一定危险的。 有一定危险。 翻车的去那什么的。 但是你如果一些比如说保护措施很好的话，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这个还一定的驾驶技术技巧，这些都还有体能，这些都是必备的。这个 其实我觉得体能是一个很 体能非常非常重要一件事， 非常非常重要。 对，因为我们就是建议，就是说平常的话还是要去多增加一些体能的这些基础的这些训练，完对你长途驾驶，包括去穿越都是有好处的。 其实不光是咱们在那个说你出去玩的时候， 对对对， 实际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 对对， 比如今天遇到什么事儿了，我就 包括说我们家住五楼，买袋米，我怎么上去啊？ 对， 那只能扛上去吧。你平时压根都不练，你肯定这米 这个 弄上就是困难。 对，这个体能的储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嗯， 对，所以 打专业比赛那些也是，就是长途去那儿，那个消耗体能消耗非常非常大的。而平时他们都是要去储备体能训练， 高强度的一些。 对， 像那个苏哥他们就属于专业级别的。 对， 像葛子我们这样的就属于业余级别， 打酱油的。对，其实锻炼这方面也是要从很基础的去慢慢去练， 对，循序渐进嘛， 循序渐进， 它是一个累积的肌肉，通过训练体能也是一个累积的过程，训练强度也是一点点累积起来。 对，你想出去玩的嗨，玩的爽， 对， 你是你得有体力， 要不怎么去玩啊？ 对， 你怎么玩？ 这实际上也是对自己一个负责任嘛， 对， 算一个负责任。 对对对， 可能人到了一些高原地区，有些反应会受不了，但是这些体能非常好的就不怕了。那我想问问苏哥啊，有小哥们师傅，那这个比如说去健身，对于我们这种没有去健过身的朋友，或者很多听众没有去接触过这个健身，正打算想要去健身的， 对， 有没有一个教我们先练什么呀，后练什么呀？ 这个可以，这个绝对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说你没有接触过健身，可能就是说给你安排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训练，让肌肉有一个慢慢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慢慢这个等你适应了，这个也掌握了这个训练的方法了，再去一点点的去增加这个训练强度、训练量就可以了。包括前期也可以告诉你这个饮食的怎么去调整都可以。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去健身嘛，因为他旁边可能没有教练， 对， 他自己不小心就会把肌肉拉伤了。 对，这是就很多出现这种问题，而且还有出现事故的也有。 对，包括跟腱、十字韧带都有可能出问题， 对，都会拉伤。 都觉得这不可能吧？其实真不是不可能， 其实真的是这样的。他没有一个累积的过程，没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好多人就是去练了，盲目的去练，肯定就出问题也是。 而且你要如果要想要一个特别完美的体型的情况下，那必须得有人指导你。 对， 因为练力量和练肌肉完全是两种训练方法， 对， 不是一个概念的。 哎，刚才大掌柜也说了，经常去练，你练到哪步了？ 我刚起步， 刚起步，初级 跑步是吗？ 对，也不是，有氧加力量训练是结合起来的。 对， 哎，之前啊，苏哥给我们说过，推那个轮胎。 对， 翻轮胎 ， 对，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一个是综合的体力量的训练，还有一个心肺这个训练，要求都比较高。啊，这个心肺功能要求也比较低，绝对力量也要比较高。 想体会那个，想体会的可以 去 加入我们的团队， 对， 加入 你翻一翻，没问题。 对，怎么加入啊？来， 可以打我的电话，加我的微信都可以。我那个电话。1300-116-1384。 对，就是如果你想加入到防身越野救援大队，以及你想健身的话呢，都可以来找我们的苏教练，1300-116-1384。 对， 1300-116-1384。 这个微信跟这个是一样的。 微 信 手机 同步。 对。或者说你有什么遇到一些困难啦，比如你的车出现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我们一定会去救你哈。 没问题，没问题。 对，1300-116-1384，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大掌柜电话，是不是？ 没问题，没问题，打我的也可以。 1391-1011-3033，1391-1011-3033，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神仙的仙，偷吃偷喝的偷，客栈的客栈。先偷客栈，来看一下今天推送的那一篇文章哈，里面就有我们苏教练健身的视频，以及我们大掌柜的一些图片哈，赶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看一下今天推送的那篇文章。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首歌来自陈奕迅，不然你要怎么样，不然你要怎么样啊，苏教练。 练 呀、 啊、撸铁、 啊、练呀、啊、撸铁呀、啊、刚才我还跟苏教练说，我有一个朋友天天在朋友圈发练胸肌，天天说我这胸肌怎么还不大呀，怎么没效果呀，为什么呀，这是也根据他练的 方法、强度都有关系，还有一个累积这个训练累积可能也不够、还有一个主要问题可能饮食的营养可能也是有问题的。这个训练不是光我去练了就有效果的，可能好多人就说练了多少多少年，但是呢他的身体给他反应过来一点训练痕迹都没有，就是没有效果，说白了就是没有效果。这个跟训练的方法、训练强度有很大很大直接关系。 也是跟一些技巧啊、 巧 强度啊、一些技术都是有关系的。 包括你想要你的某一块肌肉的这个增长、训练增长，它一定是有这个专业人指导你才能做到的。 对， 因为就同时，就比如说同样是胸肌， 对， 你练的这个力量的时候，它的角度，你的出发点的角度不一样，最后出来的这个胸肌形也是不一样。 很有可能就是说用的同样的训练动作，训练这个重量也可能也很大，但是就是肌肉不长，这也有很多这样的。 对，所以刚才就聊这话题，就是练力量和练肌肉完全是两个概念。 对， 但是你一旦你的肌肉有了，你必然而然就有力量。 对， 像苏哥刚才我们聊那个卧推，是吧？ 对， 100公斤， 我可以推 29次。 可以，现在那天还是状态不太好，可以推到29次。 啊， 什么东西推到29次？ 100公斤 的 做卧推嘛，就连 就是躺着举那个杠铃是吗？ 对。 多少200公斤？ 100公斤 举 29次。 就你这样的，相当于是你才到不到50公斤。 啊，对，我不到50公斤。 啊，就是你两个你这样的落在一块儿，然后苏哥能给你举30次。 对。 哦。 那是要是状态好的，应该达35次左右，应该。 天哪。 对。 然后那个苏哥他们现在就是我们那个，我们那小团队的那个小健身基地里边，也是目前的房山可能唯一的一对儿。 60公斤的 哑铃， 房山唯一一段有60公斤哑铃的地方。 哦， 那个哑铃，听着可能不会，但是真正去做起来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反正我觉得现在我50了能挪， 对， 别说我耍，我这刚起步嘛。 现在到50公斤的哑铃，基本就好多人就不会做到，也是很少一部分人能做到那个。 对，我听着觉得挺简单的，50公斤嘛，不就100公斤嘛，多大点事儿是吧？但是你要真要去这个真操实练的话，你真的不行，必须得有几下才可以。 对对对，一个是循序渐进的一个力量练习，另外一个就是还得注意很多里边有很多这个 技巧。对， 还 有一个训练氛围，大家在一起这个训练，有人去帮助你，去交流，去指导你，这个就完全不一样， 效果也会不一样。 你像咱们这个小基地，大家在都是一起玩，真正去玩撸铁的这些人，可能就是说大家就是都在一起互相交流，互相交流这个经验，这个训练效果非常好。 对， 也确实。 对， 除了那些器械，尤其是翻轮胎， 对，翻轮胎也非常棒的一个。 我看还有那个视频里面两个绳子甩绳子那个。 啊，对，抖战斗绳嘛。 那这个是练啥的呀？ 主要是练上肢这个肌肉力量。还有这个协调性，还有这个肌肉的耐力，还有心肺功能都会练到。 看似很简单， 其实很难。 20下 试试。 我这样抖一下是不是都不行了？都抖不起来。 这就按时间嘛，你抖10秒、20秒、40秒，抖1分钟连续，你再试试，那就真的 晕了。所以说呢， 对，缺氧嘛，就身体缺氧了。 所以说健身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人指导你。比没有人指导你要强很多很多。 对，刚开始的话就是说，不要贪多，说我练得很轻，我不会练，不怕。我们这儿到咱们家这块儿这个基地这块儿没有这个概念，只要你来了，就保证会让你 练。我觉得咱就仨级别， 对， 葛子比我瘦点， 对 吧？他就是。刚刚起步， 对， 我是刚起步， 对， 然后到苏教练那儿的这个级别中间，肯定 可能还有 很大的差距， 对 对 对， 嗯，慢慢来，慢慢练，嗯， 没关系，喜欢健身就可以来。 对 对 对, 对， 如果你也想健身的话呢，不妨来找我们苏教练报个名， 没问题， 电话呢是1300116 1384， 对， 1300116 1384，来打电话跟我们苏哥切磋切磋，这也是手机微信同号的，可以加微信来进行咨询。 对对，感兴趣的可以挑战一下那60公斤的哑铃去。非常不错，非常不错。 由于今天小二推了这篇文章，好多这个听众留言哈。这位叫维子，他说苏哥真爷们儿，夸你的师傅。 谢谢谢谢。 这一位叫 Queeners 范范也说厉害了我师傅。嗯，然后海百合说厉害了我的哥。然后这叫叶子的天空说咱们房山爷们儿就是牛，就是厉害。嗯，给房山这些老爷们儿点赞哈，他们都不是年轻的爷们儿，一些老爷们儿。 对。 嗯，而且很多听众啊都说房山爷们儿点赞，这接受真结实，为英雄点赞哈，危难的时候。